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咧翻到嚟今个礼拜嘅浩浩汤汤吓。咁啊，今日嘅主题咧，其实就系核能嘅。咁但系喺未讲核能之前咧，就冇办法啦，我要补充翻，即系之前一个礼拜我哋讲紧，即系全球气候大游行啊，全球即系暖化最新嘅形势发展啊，咁样咧，亦都讲紧而家嗰度巴黎峰会啊嘛。其实我哋而家讲大游行，最主要就系配合由今个月30号开始，到下个月11号嘅。喺法國舉行嘅巴黎峰會啦，即係咁佢承接住咧，當然佢其實之前年年都有嘅嚇，由墨西哥坎昆啊、南非德班啊、多哈咁，但係其實最主要嗰個咧就係2009年嘅哥本哈根氣候會議。咁其實而家我就話翻俾你聽啦，因為6年前啲傳媒咧一定冇我講得咁詳細嘅嚇，我批個頭落嚟都得嚇，即係咁我呢個咧，你哋香港人咧係第一次知道究竟咩叫哥本哈根 Accord。原來就係咁嘅一回事啦，即係全部嘅細節喺曬頭先我講嗰樣嘢嗰度啦。咁當然咧，佢入面咧就亦都有講到咧係關於保護林木嘅問題嘅。咁我唔詳細講，一講又好複雜㗎啦，又嘥好多時間啦嚇。咁亦都有講嘅設立一個嘅綠色氣候基金嘅。咁綠色氣候基金咧呢個先搞笑，即係我當時一睇咧我就覺得，哇！即係同香港關愛基金係一模一樣嘅，即係咁混帳嘅，即係咁垃圾嘅。你知關愛基金嗰陣時講到幾咩嘅曾蔭權嗰啲啦，係咪？即係咁又話，即係政府同商界，佢話要商界嘛 ，one to one matching 嘛，即係話嗱，商界捐1蚊咧，政府又俾1蚊，咁樣咧，我哋預計咧，商界就會俾幾多10億，政府又俾幾多10億，咁加埋又唔知過100億定點樣啦，咁樣嚇。到頭來咧，商界咧就已經餓啦嚇，曾蔭權嗰陣時就呃佢哋話要佢哋啦，咁但係後嚟真係落實咧。全部都縮沙嘅，嚇到阿林鄭接手嗰陣時，咁當然咧，即係後嚟嚇就係、是、嗰個民主派嘅邊個啊，民主黨嗰陣我唔記得咗啦嚇，即係負責關愛基金嗰個咧，係嘛？好啦，咁啊，但係咧，其實我哋睇到咧，全部都係得個講字嘅。咁呢個當然係比起關愛基金嘅規模大好多好多倍啦嚇。咁佢就只係講咩咧？佢話我哋就希望咧，就係、是、有個目標，就係、是、能夠籌措到。應該我睇一睇啊，10億、8億、1000億嚇，1000億嘅美元，咁樣咧就其實去到啊，能夠去2020年咧，由而家去到2020年啊，最好就每年咧就能夠籌措到1000億，咁啊，所以咧去到即係咁講啊，等我睇下先嚇，係2020年，咁啊係啦，到到最後去到尾咧，就希望最少係有超過呢個數啦，即係超過1000億嘅數，應該講緊幾千億咧，就咁樣嚟去幫呢啲咁嘅國家嘅。咁但係佢當其時咧，啲人一聽到咧，都已經係覺得係呃人嘅，因為佢完全冇講到嗰個嘅來源同嗰個機制。佢有講到話可以係政府，亦都可以係私人機構，係嘛？咁亦都完全係冇講個細節嘅。呢個只不過係一個即係叫做 wish list。啊！即係一廂情願，主觀願望，我哋希望講咁嘅啫。咁 冇 do the math 係啦，冇嘅，佢哋冇嘅。當時其實咧，完全係吹水咁吹出嚟嘅啫。嚇、好啦，咁但係咧，就啲人計個數，計個數，用頭先嗰個 Copenhagen Accord 咧，佢計咗一樣嘢，好有意思嘅，就係話，即使佢哋嗰啲承諾全部都兑現啊，即係唔係空頭支票。咁咧，佢話咁咧，其實地球嘅大氣層嘅二氧化碳水平咧，都一定過650噶啦，ppm 噶啦。咁、你記唔記得我即係之前講過咧？科學家話個死嗰、那個警戒線喺邊啊？不可逾越 450， 因為你如果過咗450個 ppm 咧，咁地球上面嘅凍土全面溶解，釋放出大量甲烷，導致一個惡性循環嚇。咁、於是全球暖化，即係一發不可收拾嚇，温度咧就係咁坐火箭咁上升咧。呢種情況咧個可能性咧就會大過50%啦。嗱、呢個係科學家嗰個計算方法。咁當然你話大過50%啫，使乜咁驚啊？咁嗱，但我講，我講真，我問一問你啦。譬如Thomas， 你話如果你去郊外旅行咁樣啊，嗰度有個樹林好靚喎，我入去睇下先。咁但係有人話俾你聽，喂 Thomas， 嗰度個樹林咧有50%咧係有毒蛇出沒嘅。 或者做手術啦，50% 會死亡都好高。 都好驚啦，係嘛？咁啊，但係啦，亦都係啦，好似 Jeffy， 譬如話你去同啲朋友遊艇河。 咁去到嗰、那個海灣嗰度咧，咁你想跳落去啦，但係有啲嗰、那個艇家嚇，嗰、啊那個佢話呢個海域咧，其實有50%嘅機會咧係有鯊魚出沒嘅，你會唔會跳落去啊？ 哇！ 即係咁講， 聲我都唔跳啊！ 冇錯啦，聲我都咁，所以咧你唔能夠話，哦，科學家話咧，如果係超越450 ppm 咧，温度就會超越2度，即係比工業革命前期，咁所以凍土全面溶解嘅機會大過50%或者僅僅50%，咁都係50啫，唔使擔心。咁啊，梗係傻啦，你唔會咁做噶嘛，你將即係人類嗰、那個即係身家性命財產前途嚟去做一鋪賭注啊，梗係唔會噶嘛。咁但係其實啲人計過咧，就算你完全啊，即係真係跟足個承諾咧，佢都會升3.5度攝氏嚇，因為你650咧計翻出嚟就3.5度。唉，咁啊，所以冇辦法。所以而家巴黎峰會咧，佢哋而家亦都即係放咗好多氣球出嚟啦，好多放風啦，就話係即係自動嘅嗰、那個呢、這個自愿嘅提交嘅承諾啊嘅貢獻啊咁樣樣啊嚇，咁所以咧可能佢哋都唔會係提出一個有約束性嘅減排目標。 嗯， 咁但係咧亦都好多學者咧，好多論者咧都開始接受呢個現實，佢就話即係喺一個咁樣嘅場合底下。即係當然啲學者懶啦，事後孔明啦，個個都又即係用一個所謂呢個最高層次嘅國家行為嘅群體動力學博弈論嘅乜講到即係幾誇張啦，好抽象啊，又數學咁啊，即係話咧其實係唔 work 嘅咁即係阿媽係女人啦，唔使你講啦，係嘛？咁但係佢意思即係話咧，所以冇共同接受嘅約束性減排嘅目標咧。其實都唔一定係大災難，最緊要咧，大家知道問題嚴重性，係各自翻到去咧，係真係切實減排就得啦。咁嗱，呢啲咧其實即係叫做自我安慰咯，唯有咁講啦，係嘛？咁其實講真，我舉辦今次嘅全球氣候大遊行咧，某一程度上都要用一個咁嘅妥協性嘅角度嚟㗎啦。雖然我第三條啊，即係嗰個聯署入面第三條咧，我就話我哋。即係強烈呼籲咧，由黃錦星先生率領嘅香港特區政府嘅代表團咧，喺巴黎嗰度咧，應該全力咧去支持嚇、啊，即係能夠有效減排嘅協議咁嚇。咁呢啲其實都係即係得個講字啊。咁、但係咧，有時都係話呢個固然我哋一定要提嘅嚇、啊，因為既然開得呢個會，咁你梗係一定有咁嘅目標啦。但係我哋要有一個叫做兩手準備，或者要退一步嚟睇。退一步，即使冇一個即係好漂亮嘅高層次嘅、啊、全部約束性嘅目標咧，其實都唔應該話係絕望，即係唔好應該上吊跳樓啦、啊、即係咁唔上吊唔跳樓，即係話咧，我哋都要真係要自己地球自己救、啊、要翻翻到我哋叫 global， 即係 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係嘛？呢、這個就係我哋過去幾十年嘅環保嘅口號嘛。咁、所以咧，我哋咧都應該咧係極力推動，話係盡量減碳啦，嚇、啊、嗰就係去碳設置啦，帶 vestment 啦。咁、所以好多人有問我一個問題啊，佢話 Eddie， 喂，你搞咁大壇嘢，咁辛苦成班人做幾個月，咁11月29號遊行完咗，咁又點啫？切、個個又咪依然顧我，咪又一樣。唔通你叫佢真係唔開冷氣咩？唔開電腦咩？冇可能噶咁啊！咁我話唔係啊，我話其實咧，我哋真係跟住落嚟咧，第二步起碼咧就係撤資嘅運動啦，全面撤資。咁、我個目標咧，其實我已經今年年初我做咗，大家都知道我講過啦，就係、我會逐步咧就諗辦法嚇嚟、去呼籲咧，就係、香港起碼8間大學嚇、將佢哋所有嘅錢咧。係撤離任何即係從呢、這個同呢個化石燃料有關嘅產業，咁呢個就係撤資，其實一個象徵意義啦、我覺得係好緊要嘅。咁、當然咧，其實英國衛報啊 ，Guardian 咧，佢仲犀利，佢就做咗一個 campaign 咧，即係配合呢個 divestment 嘅，佢叫 Keep It In The Ground。Keep It In The Ground 其實我覺得即係對於我讀理科嘅人咧，我就真係 buy 都唔 buy 啦，即係好接受啦、因為一樣嘢，正如我都講啊 ，do the math 啦，係嘛 ？do the math 就係、是。你一定係要尋根究底，係揾一個問題根源。佢個根源就係咪咩咧？你而家即係最大嘅罪魁禍首，當然就係三樣嘢：煤、石油、天然氣啦嚇。咁、天然氣咧，我唔記得，因為相對嚟講，天然氣係冇咁嚴重嘅嚇、大家知道咧，天然氣嘅排放係1/3左右，石油就1/2，即係如果你當煤係1啊，即係如果大家都係產生咁多能量，發一度電嘅話咧、你用燒煤就係產生 X 咁多二氧化碳。咁、但係你用石油嚟去發一度電呢就產生 X/2， 你用天然氣嚟發嗰度電呢產生嘅二氧化碳呢就係、個量就 X/3， 係咪呢個係 roughly 係咁樣。咁所以好多時啲人點解話天然氣當係清潔能源呢，咁梗係唔係啦，但係呢個係相對性嘅、所以點解香港政府過去幾年都猛話啊，我哋要改變香港能源嘅結構啊，就係、加大呢個天然氣嘅比例啊，佢都係從呢個角度出發嘅，咁、但係呢佢就個成本貴咗，要加電費啊，咁啲人又嘈啦，係咪好啦。咁但係你諗下呢啲所有嘅煤同石油，佢而家全部喺地底㗎啦，咁你而家要其實係花好大嘅氣力，而且越嚟越難嘅。而家用呢個非常之高嘅科技，亦都係好破壞環境嘅，好耗能嘅，好污染嘅方法嚟去開採咯。但係你諗下，你只要一開採出嚟，會唔會話開採咗而唔燒嘅咧？你估會唔會啊？你都傻嘅，真係傻仔先會相信嘅啫。你一係就唔開採，其實開採咗你點都冇，一定會燒咗佢嘅，係咪啊？ 你唔開採，即係你唔燒咪唔開採。 係啊，咪就係咯。咪當然啦，你呢個雞先蛋先啦。但係個問題，而家我哋就不斷開採，不斷燒嘛。咁所以咧，英國衛報嘅 Guardian 咧，佢嗰個 campaign 叫 Keep It In The Ground 就係點解咧？佢話如果我哋即係頭先嗰個所謂危險嘅警戒線嗰兩度啦，450啦，佢話計翻出嚟好簡單啫，有數得計嘅。佢話而家我哋世界上已知嘅石油嘅蕴藏量咧、即係未開採嗰啲咧，起碼有50%或者以上咧係不能開採，因為佢明知係人都知嚇、開採咗就即係等於一定會燒。佢一燒咧，自然嗰個二氧化碳就即刻計到出嚟嘅啦，即係呢個就係 do the math 啊嘛。所以佢話，如果你要咁樣計起上嚟咧，石油咧就起碼有一半咧係一定唔能夠再開採，即係我哋而家開採，即係已知嘅隱藏量咧，我哋最多只能夠開採到一半。最 好開採即係唔係技術上開採， 唔係技術開採唔到，即係話如果你想自救，即係如果人類唔想自殺，好啦，而煤仲犀利，佢話煤因為個隱藏量係大過石油好多㗎、煤咧都話而家隱藏量就算以人類而家咪發展咧，啲人話最少能夠可以支持200至300年嘅、但係石油咧好多都話係幾十年就玩完㗎啦、甚至有啲話即係30-40年就玩完啦。好啦，咁但係佢話煤咧，起碼有80%嘅隱藏量咧，係一定要 keep it in the ground 嚇、如果你話咧，而家我哋已知嘅石油同埋煤，我哋全部開咗曬出嚟，全部燒曬咧，其實就100%等於玩燒炭，冇得傾㗎啦，即係等於自己燒炭，人類燒炭係嘛？咁、所以佢就做咗呢個咁樣嘅運動啦。但係佢係同個 divestment 咧。是大家配合的，所以他就Guardian 就強力呼籲幾個世界上最大的那些基金啊，慈善基金啊，咁有一個當然就是蓋茨啦 ，Bill Gates， Bill Gates 嗰、那個嚇呢、這個 Bill and Melinda 啊嗰個 Foundation， 佢同個老婆一齊成立噶嘛。另外一個咧就叫 Wells 好似嚇 Wells 啊 ，Wells Foundation 咩？咁佢有幾個佢特別 target 嘅，就話嗱，我強烈呼籲，但到今天咧，暫時我哋都以我哋所知咧，就 Bill Gates 都未正式係 commit， 就承諾話我哋呢個所有嗰啲基金咧係唔會投資喺化石嘅產業、化石燃料產業。咁我亦都之前好似有提過啦，譬如 divestment 咧，啲人最想最想嘅咧，當然就係梵蒂岡。